小白的歌谣，好像是妈妈做的饭菜呀，好像听爸爸讲的童话。我亲爱的爸爸妈妈，外面工作辛苦了，我最爱的爸爸妈妈，你不用把我牵挂，我会听话，会听爷爷的话，懂得礼貌不吵架，我会听话，会听奶奶的话，好好吃饭，快长大。我会听老师的话，认真读书学文化。其实我最想听的话是你的话。白的歌谣，好像是妈妈做的饭菜呀，好像听爸爸讲的童话。我亲爱的爸爸妈妈，外面工作辛苦了，认真读书学文化。其实我最想听的话是你的话，其实我最想听的话是你的话。 是你陪着我， 你是我的宝贝，我的快乐，天天看到你我会忘记忧愁，除了给你我做父亲该做的，我们还可以是朋友。我们是朋友，幸福在你我左右。 我们是朋友，永远都不会分手。 我们是朋友，未来的路一起走。我的宝贝，我的快乐，天天看到你我会忘记忧愁。除了给你我做父亲该做的，我们还可以是朋友。我们是朋友，幸福在你我左右。 我们是朋友，永远都不会分手。 我们是朋友，未来的路一起走。 我们是朋友，有你牵着我的手。 我们是朋友，幸福在你我左右。我们是朋友，未来的路一起走。 花着花着，我就长大了。 是青春年华，我遇见了你，是上天给我最好的运气。这一路跌跌撞撞不容易，真心谢谢你给我勇气。 我很庆幸能和你在一起，无论多大风雨陪着你。当我看到我们爱的结晶，从此幸福又多了个意义。 我来了，我来了，这个温馨的地方，太阳爸爸，月亮妈妈和小星星，越来越亮。 小宝贝，我把你捧在手上， 宝贝，我把你扛在肩上，给你翅膀，带你飞翔。 谢谢你们给我爱的营养，让我快乐，让我坚强。 牵着手，我们一起成长，一起沐浴着幸福的阳光。 青春年华，我遇见了你，是上天给我最好的运气。这一路跌跌撞撞不容易，真心谢谢你给我勇气。 我很庆幸能和你在一起，无论多大风雨陪着你。当我看到接近，从此幸福又多了个意义。 我来了，我来了，这个温馨的地方，太阳爸爸，月亮妈妈和小星星，越来越亮。 小宝贝，我把你捧在手上，给你温暖，让你健康。 小宝贝，我把你扛在肩上，给你翅膀，带你飞翔。 谢谢你们给我爱的营养，让我快乐，让我坚强。 牵着手，我们一起成长，一起沐浴着幸福的阳光。 小宝贝，我把你捧在手上，给你温暖，让你健康。 小宝贝，我把你扛在肩上，给你翅膀，带你飞翔。 一起成长，一起沐浴着幸福的阳光。牵着手，我们一起成长，一起沐浴着幸福的阳光。